红旗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聚纤维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旗点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红旗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旗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我的名字，欢迎大家关注。前天1月24号全国哪儿都冷，寒风也光顾了广州。下午2点45分的时候，63岁的张广宁站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4号楼的安检门口啊，进不去啊。这里正要召开的是广东省12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预备会。张广宁呢，不断地对路过的熟人说我忘带牌了，现在呢让人去给我拿呢，保安不让我进去。他的熟人呢当然应该很多，因为这个张广宁曾经是广州市委书记一把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当广州的新快报的记者看到这位前任书记因为忘了拿代表证而进不去门的时候，又惊又喜。于是他写了一条消息说前书记忘带证而被拒之门外。文章这么写啊，说他戴着金丝眼镜，头上见不到一根银发。我一般说呢，一根白发或者是满头银发，但记者呢说一根银发。跟记者写稿的时候心情呢也不太平静啊。那前书记被拒之门外，为什么会成为新闻呢？记者报道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一些门户网站呢也转载了这个新闻，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但网站呢貌似客观，给记者的这次报道提出了三个看法供网友来选择。第一是正直，敢于曝光领导。显然记者不是这意思，领导忘了带证，人人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秘书有一半的责任，也没什么好曝光的。第二是奉承，有拍领导马屁之嫌。拍什么呢？领导不搞特权，聪明的领导不会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上耍威风。第三是无聊，天经地义的事儿也成了新闻。这个咱就不评论了啊，咱也不是网友。在广州呢，张广宁那是响当当的人物。1996年12月，他从广州珠江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上成为广州市的领导，历任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直到2012年9月当了16年的广州市领导。在他的任内呢，有非典，有广州亚运会等等。比如03年大家都知道非典，那最早就是在广州发现的，一路北上进京，可见当时广州的压力有多大。张广宁后来的轨迹呢有些不一样，他在59岁的时候不再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长万庆良接了他的班。而这个万庆良呢在2015年初落了马了。张广宁离开广州以后呢，去了东北，出任鞍钢集团董事长，当时中组部干部五局的局长徐嘉欣陪同他上任。在离广州2800公里之外的鞍山，张广宁大展宏图。在他的主持下，鞍钢、鞍钢的子公司潘钢以及张广宁的老部下广钢三家企业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帮助鞍钢全面挺进华南市场，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最少的投资占领广州市场份额，占领珠江三角洲。外界觉得呢，鞍钢此举明显是想借助于张广宁在广州多年积累的政经人脉，在广东这片国内最好的市场上拓展生存空间。当时呢，鞍钢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这钢铁的日子都不好过。中报显示2012年上半年鞍钢股份已经大幅亏损 19.76 亿，2011年亏损 21.46 亿，经过三年又四个月，到张广宁离任回广东的时候，鞍钢情况有好转了吗？2015年咱们看上半年啊，净利润是 1.55 亿，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73.14%， 还可以吧。想想全国钢铁的状况都不好，那一个张广宁又能如何呢？这个成绩说得过去。张广宁呢引发全国性的影响呢是在2007年。当时呢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很多城市的房价都疯涨，大家都知道了啊。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但一些房地产界的人士认为呢广州楼价还不够高，还能涨。在当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作为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承认现在广州房价的增速是比较高了，但广州政府会按照中央要求，按照总理工作报告的要求，全力以赴千方百计的压低房价，起码要稳定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接下来广州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增加土地供应量啊，建设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啊。广州市政府已经公布了中低收入家庭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的五年计划呀。哎，此外呢还有什么双特困户的廉租房制度呢，也是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要买房的中低收入的市民，你们不要着急， 政府会提供经济适用房。哎，这之后呢，张广宁关于房地产的说法就开始满天飞了。比如说，广州市长承诺要控制房价，广州市长劝市民不要买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是开历史倒车。还有媒体呢说他扛起了市降楼价的大旗。想必呢，张广宁当时呢有点懊恼，之后呢他多次做出过解释，他说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那不是我们政府能操纵的，随着市场的走动呢有高有低，房价不能太高，但也不是越低越好，必须有一个合理价格，并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房价会往下走，但经过一段时间还会高，老百姓呢不应该慌。政府在住房问题上永远保护着城里的中低收入者、双特困户和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那政府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呢，肯定会影响到市场上90平米以下的中小户型房的这个价格，所以90平米以下的房肯定会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张广宁说，在当时的这个语境当中呢，我是针对房价过快增长而言的，主旨呢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啊，抑制房价过大的上涨，并且明确表达了政府对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这个住房困难的这个决心。但是呢，他说一些言论呢，把我的这个讲话片面的理解成了广州市长承诺要控制房价，甚至说房价越低越好，又还把这个中低收入市民扩大到了市民，并且放大为说广州市长劝市民不要买房，导致外界产生了很多误解，他压力也很大。那对于说扛起了市降楼价的这个大旗这个说法呢，张广宁说这个旗呢不是说你想不想扛、能不能扛的问题，而是政府的责任。当年我们说的事儿，我们兑现了。近几年广州呢初步建立起了公租房啊、廉租房啊、经济适用房啊、限价商品房啊、普通商品房等等，这构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并且提前完成了8.5万套的保障房筹建，还有7万多户的这个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任务。所以他说呢，说这可以说是我们对中低收入者提醒不要急着买房的一个兑现吧。从张广宁的这些话呢可以看出，他的屁股呢还主要坐在市民这边的，但是有很多市长呢不管嘴上怎么说，心里还是怕房价下跌的，因为政府要靠土地出让金，要靠各种税费来生活。从2007年开始，全国房价呢不可抑制的大涨了，大家都知道，都经历过了，你要是真的没买房的话，恐怕现在只能后悔，至今翻了1-2倍都不新鲜。那一些当时没有买房的人可能会埋怨这个张广宁，说你看你不让我买房，但是正如张广宁所说，他说的是中低收入市民不要急着买房，而不是所有的市民。没听清楚张市长的话，那你能怪谁呢？但是中低收入人群一定都有房了吧。张广宁的仕途呢看起来有点特别，从企业到政府，又从政府回到企业。63岁的他卸任鞍钢董事长后，又可能回到广东省人大任职。这个年龄啊，很多官员都已经回家抱孙子了。好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握住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